貫徹聲勢力竭，繼續青筋暴現，身體力行，隔空發功，鬱敏踩場，現在同你剖析政治。 第三節 今日喺嗰個立法會辯論呢個由民主派議員動議嘅彈劾行政長官嘅議案咧，咁啊一分組投票底下咧就即係一如所料咁啊被否決啦。咁啊本嚟大家想欣賞一下嚇，即係雄辯滔滔嚇，即係有理有節嘅辯論嚇，點樣嚇要彈劾？點解要彈劾呢個行政長官係嘛？等等，咁啊希望可以聽到一啲即係。大家覺得啊都好有道理嘅嚇，咁啊支持啊，即使我冇份投票，咁我都支持你民主派提呢個議案啦，係咪？咁但係結果咧，就我哋睇到即係我真係睇唔到，即係我睇暈曬咁多，冇一個冇，真係睇唔到一個講得好嘅啊。咁呢、這個楊岳橋啦、青嶺白淨啦、唇紅齒白啦，係咪？要著西裝三件頭，戴埋袋巾，好咧，靚仔有型咁樣。佢講乜柒嘢咧？嚇、啊！你建制派喺區議會選舉兵敗如山倒，林鄭月娥你將佢哋綁上賊船，嚇、啊！跟住你就安坐禮賓府推卸責任、誤判民意，咁就構成佢瀆職嘅啦咩？ 咁梗 唔我屌你老母！嗰個係個政治選舉，建制派政黨失敗關我撚事咩？啱唔啱啊？係咪啊？佢係政府，佢係政黨啊！啱唔啱啊？哦，你話因為你施政失效。啊！你冇民望，你拖累咗建制派，呢個係由建制派講，唔係由你民主派講，係咪啊？即係等於曾玉成好多年前已經講啦，佢話我哋民建聯係有辱無榮，係咪？屌你乜抄有抄家冇封告啊！即係我嘅講法就係我同阿曾玉成講，你用有辱無榮，我就會衝翻幾個字俾你叫有抄家冇封告。有辱無榮咧就話喂。俾人侮辱又有你份，羞辱又有你份，啊榮耀就冇我份，你明唔明啊？咁我咧就要支持政府作為建制派，你老母你衰咗之後咧，你又拖累埋我，擠濕埋我，個意思係咁解，係嘛？用啲古惑仔講法就係你擠濕咗我啊，你明唔明啊？係嘛？屌咧你林鄭月娥倒行逆施，神憎鬼厭，結果搞撚到我哋咧就失票咁樣，咁其實呢種講法都唔啱嘅。你得票與失票就個選民去決定，咁你唔喂你嗰啲選民唔 like 啊嘛，係咪？咁選民唔 like 你話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因為我支持政府咯，哦咁你咪冇撚支持政府咯，係咪？如果你咁樣講個邏輯上你係錯噶嘛，因為我哋支持政府，所以啲選民唔撚投票俾我哋，啊咁你作為一個政黨去參加選舉，你又要贏得議席，贏得議席最重要嘅你就係要贏得選民嘅支持啊嘛，選民既然認為你支持林鄭月娥。屌你老母就唔能投票俾你，咁你就唔好支持林鄭月娥，你就先可以攞到選民嘅票，咪咁啊？所以呢個又唔係理由嚟嘅，係咪？咁我送俾佢嗰幾個字安慰佢，叫有抄家冇封告，咩意思呢？呢個係封建時代皇帝啊！屌你乜你做啲嘢？喂，有抄家冇封告啊！做啲嘢係啊，抄你家有份，封侯拜相啊冇你份，係咪？封告即係。啊！封你有田有地啊！封幾條女俾你啊！係嘛？封啲黃金萬兩俾你啊！冇你份，抄你家有你份，係嘛？咁就係嗰陣時嗰啲所謂忠臣咧，用嚟自己自哀自憐啊嘛！哇！我為個皇帝屌你乜撲心撲命係嘛？咁撚忠心去講真話，你老母你聽啲殘臣講係嘛？搞撚到我就係有抄家冇封告，係咁撚樣嚟噶嘛？係咪？咁你楊岳橋講撚到啊，即係啲口沫橫飛，你安坐立法，安坐禮賓府，推卸責任，誤判民意。咁如果我係林鄭月娥，咁我話關我閪事咩？屌你老尾閪真係，所以咧真係嘅，即係俾我去批評咧，即係全部都係屎嚟嘅，真係慘啊！嗱，我而家最好我咪做立法會議員啊嘛。我做緊立法會議員嘅時候，我做呢個節目，我冇咁 放，冇 咁撚放噶嘛！我自己都坐喺個立法會度，屌你啦，咪真係 同埋啲，同埋啲 家家有求，分分鐘屌你咪自己一個唔覺意，屌踩撚咗屎，係嘛？都會俾人喐噶嘛，係咪？即係等於呢、這個 屌你啦咩？尹兆堅話過我一次撲街，我永撚遠記得佢噶嘛？而家係係嘛？我做緊議員嘅時候，佢咁撚話我撲街咩？我輸撚咗個位之後，佢叫我撲街嘛？我叫佢總辭係咪？我到而家都記得噶。你個撚又冇喺街邊叫我見到你，你一定會撲街。屌你老尾真係！我話知你民主派，你攞幾撚多票都係，我話俾你，你都係撲街嚟嘅，係咪？你屌你老母同我比講嘢，你一定唔撚夠我贏係咪？屌你輸你又唔撚夠我讀得多。屌你老母，你系高大肥过我啫嘛！屌你老母，同埋有另外一个老婆啫嘛！屌你乜，你又叻过我就呢样咯！屌你老母，你咩捻嘢叻过我啊！屌你老母，真系你真系对我喺度指手画脚，叫我扑街！你真系行捻开啦！讲嘢讲输俾你，揞捻住半半，咁都讲得赢你嘅，我话俾你听啊！咬字不正都讲赢你啊！喂，唔系你讲嘢有冇条理，系讲嘢有冇道理啊嘛？你老尾你喂咁样样叫人哋就弹劾人哋啊？呢啲咩理据啊？所以張建宗咧，佢懵還懵，佢代表即係政府去答呢個議案答詞嘅時候咧，喂，佢嗰個講法符合佢身份喎，係嘛？佢講咩咧？佢話彈劾案係非常嚴謹，不是隨便的政治工具，要提出實質證據證明特首有違法行為。嗱，呢個就係基本法對彈劾特首嘅嗰個議案，即係提出呢個議案嗰先決條件啊嘛。你要證明佢違法瀆職係嘛？咁你先彈劾佢，咁你可以舉好撚多理由出嚟噶嘛？係咪？ 你睇下人哋美國國會點樣 impeach Donald Trump 就知噶啦。 屌你老味啫！唉，真係唔係，所以你個議會係唔得嚴謹噶嘛？譬如我哋民主派，打算有一個彈劾行政長官嘅議案。你一定要有 research， 大家要开会，仲有边个发言讲边个 point， 边个讲边个 point， 分捻晒工， 你咩角度？ 系啦，咩角度？你杨岳桥，你咁捻口齿伶俐、唇红齿白嘅，咁你系喺你嗰个部分系讲乜嘢？系有啲系从法律个角度，有啲系从行政个角度，有啲从政治道德个角度，系咪？好多噶嘛，系咪？咁你分工啦。胡志伟咁捻中意讲茶餐厅嘅，咁啊叫佢用茶餐厅个角度，系咪？仲有黄碧云一嚿云，屌你咪用一嚿云嘅角度，阿毛孟静，屌你谂成个癫鸡咁，陈淑庄就癫鸡嘅角度，系咪？要咁样噶嘛？你班卵样都话文不对题，净系俾你自己喺度发泄，系咪？讲卵完嗰几分钟嘢，投票就收工，系咪？我讲呢啲嘢咧，即系佢哋听到，梗系。 唔啱听， 唔理啱听噶，但系咧不以人废言，虚心啲学习，系咪啊？从中反省，唔好用反思啊！反思俾呢个林郑月娥用喺度滥晒，系咪啊？所以反为张建宗个讲法，切合佢嘅身份，系咪？大家翻查下基本法嘅相关条文，系咪？嗱，嗰啲不信任案我都提過嘅，我提過兩三次不信任案嘅 ，OK， 即係而家可以揾一揾嗰個彈劾行政長官啊！我頭先講，你一定係要按照嗰條相關嘅條文提出呢個議案嘅時候，你係要有理有據、有理有節。你成個民主派係嘛？有幾咁多個議員係分工。仲有你要利用呢一個議案，係幾乎每一個議員都要發言，係咪？如果有建制派議員去維護呢、這個即係、就是、林鄭月娥， 反駁佢， 你又要揾人去反駁，有功有守，屌你老母有爆抄，係咪？因為明知啲撚樣唔會發言嘅，發言嗰啲最多就好撚似個傻閪咁樣，哎，我都未聽過幾十年啊，你警署俾人強姦嘅咁，係咪？咁呢啲傻閪你就是但揾翻個傻閪駁佢咪得啦，係咪？傻閪對傻閪咪搞掂啦，係咪？你要分工噶嘛，你唔係挑你啦，咪你睇佢即興嘅全部撳撚咗鐘要講就講，或者每個黨都有一兩個人講係咁咯。喂，你有個飯盒會噶嘛？個召集人係陳淑莊噶嘛？係咪啊？你哋冇開會傾邊個講乜，邊個講咪嘅咩？講撚到一嚿嚿茶餐廳早餐 A 餐 B 餐都出嚟啦，係咪？所以你話嗱，我讲捻咗成四十分钟都系讲呢一单嘢咧，系有道理嘅，因为我睇捻咗唔止四十分钟啊嘛，我系挫捻住条气啊嘛，知唔知啊？ 都系嘥咗四十分钟噶咯，真系。 啊！呢四十分鐘冇嘥， 你睇嗰四十分鐘， 我點撚止睇四十分鐘啊？啲人聽撚到氣功彩烈啦！我呢四十分鐘係咪啊？係我睇佢哋喺立法會就呢個議員議案發言嘅時候，我真係屌你諗，真係幾乎出屌你諗，掟撚爛個電視機咁滯啦，係咪？嗱，我嘅感受係最深噶嘛，係咪？因為我做撚咗八年議員，係嘛？呢啲相關嘅議案我都講過嘢噶嘛，係咪？即係我覺得佢哋係好撚唔負責任咯。咁但系你普罗大众唔知个啊，啲民主派几捻落嚟噶，弹劾行政长官，好捻大件事嘅弹劾系。你睇而家话要弹劾呢、這个 Donald Trump 啊， 要搞几耐知唔知啊？系咪？ 搞成几个月啦。 屌你系咪真系？ 要调查、听证啊，跟住就个总统话我都要嚟做，即系作证咁样啊。 唔系正确嘅做法咧，你都要搜集民意嘅，你知唔知啊？唔系咁简单嘅，呢个所谓其实系不信任动议嚟嘅啫，系咪？我哋而家系简称叫做弹劾，其实就喺基本法里边咧，就唔系叫弹劾议案嘅，唔系叫 impeach 议案，系一个不信任议案，系嘛？我都对梁振英提过啦，系咪？咁呢一個議案咧，其實即係議員議案嚟嘅，佢係冇即係冇法律約束力嘅 ，OK？ 完全冇法律約束力嘅。嗱，我揾到條基本法嘅條文咧，因為為變咗即係比較清楚啲咧，其實係第73條係有關呢個立法會議員行使職權嘅其中一部分嘅第九條，係嘛？即係第九，即係第七十三條嘅第九節啦嚇。如立法會全體議員四分一聯合動議指控行政長官有嚴重違法或瀆職行為而不辭職，經立法會通過進行調查，立法會可以委託終審法院首席法官負責組成獨立調查委員會，擔任主席，調查委員會負責進行調查並向立法會提出報告。如該調查委員會認為有足夠證據構成上述指控，立法會以全體議員三分多數通過就可以提出彈劾案，報請中央人民政府決定。所以我哋頭先嗰個簡單嘅講法咧，就係唔清楚嘅。嗱，呢個就最清楚啦。佢係分兩個部分，彈劾係最後嘅。所以而家你就咁啲報紙話啊，彈劾案被否決啦，咁呢個係唔通嘅。個彈劾案根本都未出現，點解未出現啊？ 都未 form 到嗰個調查委員會。 唔啱啦，就係話你一定係個不信任動議通過咗之後，係咪啊？咁先可以做噶嘛？即系你最後你彈唔彈劾得佢成功，係邊個話事？中央政府。所以呢個不信任動議或者簡稱叫做彈劾案咧，就只不過俾大家去表態嘅，而且你係採取分組投票嘅。呢、這個不信任動議一定唔過噶啦。咁即係話要彈劾嘅門檻都過唔到，明唔明啊？嗱，我咁樣講，大家比較清楚啲。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第九項嗰度。你连嗰个弹劾嘅门槛都过唔到，门槛过到就系你要分组投票通过咗之后个不信任动议，咁跟住咧就要 form 个调查委员会，调查委员会调查咗之后啦，啊证明佢系有瀆職违法啦，系嘛，咁先得喎大佬，系嘛，然后先至可以即系根据呢个调查委员会嗰个所谓结论系嘛。然后由你立法会全体三分之二的议员投票通过提出弹劾案，然后报请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所以它是分五个步骤，现在是进行第一个步骤。你在七十个议员里面的四分之一，即是十八位联合动议，那民主派一定提到啦，是吧？它超过十八个议员，那有十八个议员提呢一個不信任動議，係嘛？指控行政長官有嚴重瀆職違法行為。好啦，跟住再第二步曲，由立法會分組投票通過咗之後，即係地方直選同埋功能組別各個半數贊成，咁然後就委託俾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就負責成立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進行調查，呢個第二部曲。第三部曲呢就要呢個獨立調查委員會經過調查之後，係咪決定有呢一個足夠嘅證據構成呢一個所謂違法同埋瀆職行為嘅指控，係咪？再第四部分先至由立法會三分之二多數通過，然後第五就呈請中央人民政府決定。彈劾呢個特首， 嗱，呢一個咁啊，基本法規定呢個程序，其實就係話咧，係不輕易去彈劾一個行政長官喺香港呢個制度， 同埋個決定權唔喺你度， 同最後個決定權喺北京。咁但係即係話我哋崇尚民主精神嘅人，或者對議會政治有期待嘅人，就覺得你呢一個中央人民政府，你只係行禮如儀嘅啫。如果呢個彈劾案，經過前面呢四個步驟成立咗之後，你係冇得唔贊成。如果你唔贊成，就構成一個憲制危機。所以當時寫基本法嘅時候，就呢個部分拗撚咗好耐嘅。當時因為氣氛比較平和嘅時候，冇即係唔係劍拔弩張啊，大家度兩派砌得好緊要嘅時候咧，其實當時所釋放出嚟嘅信息就係話：喂，如果你去到個立法，去到獨立調查委員會。個法官啊，終審法院嗰個首席法官都認為，屌你呢個證據啊違法啊，瀆職嘅證據成立啦。咁然後立法會就三分之二多數一定通過嘅喎，係嘛？咁如果立法會三分之二多數通過，包括建制派喎，幾撚難啊？你話係嘛？都通過呢個彈劾，我哋中央人民政府唔撚接受，係嘛？咁啊唔係憲制危機，屌你！但香港呢啲咧都係全部都係假嘅，因為你睇下佢設計嘅時候，每一個門檻都好高嘅嘛。屌你咪第一步你過唔到啦，分組投票有功能組別咪死證啊！所以我哋成日講功能組別係香港政治發展嘅屌你咪最大障礙嚟噶嘛！ 咁你仲要撐呢個功能組別係嘛？仲要想中央總別入邊攞過半數議席？ 喂！而家我講緊呢啲嘢，你聽我哋啲節目，真係你有好撚有進步噶，唔係你唔會變咗咗好撚碌柒嘅黃絲啊嘛？係嘛？否則嘅話，你就係同街嗰啲好撚碌柒嘅黃絲一樣嘅啫嘛？係嘛？市民立場。不問是非，休息一陣。